灵猫具有自动捕捉目标的作用？这当然不是。召唤师的召唤兽在设置在自由攻击模式的时候，会自动对进入自己仇恨视野的非己方目标发动攻击。灵猫相对来说就是仇恨视野更大，大概可以理解为它的感觉更加敏锐。而这幅图可是罗辑精心挑选的，在整个荣耀的一对一单挑图中都找不出第二幅更让他感到熟悉的。贾兴以为迂回一下就能偷袭到罗辑，实在是过分把罗辑当个菜鸟看待，小瞧了他思维的周密和对地图的熟悉。绕背的偷袭，罗辑早防着呢，灵猫就是被指挥到了一个可以察觉到这一区域是否有敌人的位置。可怜贾兴毫不知情，还美滋滋的在这等候机会，终于是等来了灵猫，等来了又一朵魔界之花。美光重新召唤了一朵魔界之花，将傲天斗法掌控在了他的攻击范围内，而后槟榔也朝着这边迅速扑了过来。美光则在继续吟唱，又一个召唤阵法在地上渐渐凝结而成，紧随着一声鹰鸣，一只雷鹰自召唤阵法中腾起，空中略作盘旋后立即闪电般的飞向了傲天斗法所在的位置。飞行如电，口可吐落雷的雷鹰，这是美光这个召唤师的主打召唤兽之一，四兽流。看到灵猫、槟榔和雷鹰相继出现在战场上，初登赛场的这个星星召唤师是什么流派，熟悉游戏的玩家都有了大致的判断。小飞龙、槟榔、雷鹰、灵猫被称为召唤四兽，分别是荣耀中的火、冰、光、暗四大属性，以这四兽为召唤兽主体的召唤兽组合被称为四兽流。在75级更新时出现了一个由召唤四兽集结发动的大招兽王四元素阵，更增四兽流的威力。现在灵猫、槟榔、雷鹰都已经出现，小飞龙还会远吗？罗辑没有让大家失望，小飞龙是四兽当中等级最低的，召唤最快，瞬间又一吟唱，小飞龙终于也从召唤阵中飞出，口鼻喷着烈焰，随雷鹰之后朝傲天斗法飞了去。贾兴一看这阵势，顿觉糟糕，灵猫的纠缠很难摆脱，现在又陷入魔界之花的攻击范围内，其他三兽一个接一个来了，这要形成合围之势，兽王四元素阵再一发动，傲天斗法怎么也得退一层皮了。这家伙还挺狠，贾兴终于收起了他之前的轻视之心，已经察觉罗辑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他随便拿捏的对手。此时几个召唤兽一个接一个放过来，攻击有层次有秩序，实在应接不暇。跑，有灵猫缠身，有雷鹰的速度，跑实在不是一个什么聪明的举动，此时似乎只能强行突破这堆召唤兽的围观了。这家伙一出手就将自己逼上了这样困难的境地，还真是有些难缠呢。贾兴头痛，但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，尽早行动才是上策。挥舞战矛，荡开灵猫又一次跳扑来的攻击，一记龙牙将槟榔点退了一旁。轰！傲天斗法身上闪烁着残余电光，两招之后终于是被雷鹰吐出的落雷轰中。真是麻烦，贾兴现在是一点张扬的心情都没有了，他看得出魅光这四兽的攻击并不是召唤兽们自动进行的，而是对方操作指挥，这才有着这样的章法和节奏，突然也变得好难。不准备再向前一点吗？贾兴注视着召唤师魅光的举动，召唤师拥有技能鞭笞，抽打召唤兽可以提升他们的战斗力，在这种已成围攻之势的情况下，绝大部分召唤兽都会上来抽抽鞭子，让召唤兽们加点力，但是魅光却没有，他只是远远地站着，不住地使用印记调配着召唤兽的行动。 看来只能等到召唤兽替换的时候了。嘉兴无奈，这严谨的攻击真的让他有点束手无策，跑又跑不开，只能等某一只召唤兽消失，新召唤兽替换的时候，或会出现空档。于是贾兴不执着于迅速突围了，他开始和召唤兽们展开战斗，一打四，再加一个魔界之花的干扰，这要不是召唤兽的攻击方式比较单调，贾兴万万也支撑不住，但就眼下也算可以勉力对付一下。召唤兽的存活有两大条件，一是时间，二是生命。等时间这个太被动，所以贾兴肯定是会做一些攻击的，争取能快些消除一两只。但这召唤四兽可是没那么容易清除的，灵猫身形敏捷，不易捕捉，雷鹰和小飞龙都是飞行生物，更不好打中。数来数去，四兽中比较容易应付的可能就是槟榔了，但槟榔恰恰又是四兽中皮毛最厚实的一个，血多的要死。怎么就搞成这样了？贾兴泪流满面，本以为是可以意气风发的虐菜呢，谁想最后竟又是为了生存而艰苦奋斗。27轮比赛，他这个新队新丁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场面了，怎么现在面对一个新队新丁，而且还是首场比赛时，自己还是这样的遭遇呢？自己是不是有些习惯性的谨慎了？自己是不是一遇到一点障碍就立即想着是防守了？在和那么多有经验的前辈高手对战过后，自己已经压迫的失去攻击性了吗？接连的问题在贾兴心中浮起，他不愿意一直这样啊，可是如果连眼前的这个对手都能狠狠压制住他的话，他到底能在什么时候才能在场上有一些主动？主动要主动啊，不能这样习惯被动，甘于被动，不然岂不是永远都会这样没出息？豪龙破军，贾兴仿佛猛然觉醒一般，一眼看到前方出现的一个空档，几乎没怎么想就已经一个操作下去，下意识的举动让他的手指比平时跳动的都要灵敏准确的许多。傲天斗法冲出，砰！扑将上来的灵猫稍慢了半拍，他的攻击判定那完全无法和豪龙破军相提并论，直接就被弹到了一旁。雷鹰的落雷，小飞龙的火球都相继落到了傲天斗法的身后，对他毫无伤害。冲出来了，贾兴心头一阵狂喜，他都有些茫然自己是怎么做到的。刚才那个机会，如果不是冲动，如果不是下意识的，恐怕自己会因为觉得做不到而错过吧。原来自己也是很能干的嘛。带着喜悦的心情，豪龙破军碾穿了召唤四兽结成的阵势，魔界之花的蔓藤悄然从地底钻出，贾兴却也没有疏于防范。斗破山河，傲天斗法一飞冲天，澎湃的魔法斗气在战矛的尖端扩散着，贾兴只觉得心旷神怡。这样豪迈的战斗方式，他只从大神的比赛中看到过呀，但是现在自己居然也能在比赛中打出，能行的，自己真的能行的。傲天斗法坠地，魔法气劲奔腾地扩散开去，哪怕是空中的雷鹰和小飞龙也不得近身。罗辑的媚光倒是接连后退，匆匆逃出了这一击的范围，但是此时他已经和他的召唤兽们被这澎湃的大招切分在了两地。一个没有了召唤兽的召唤师如何面对凶悍的战斗法师呢？怎么就突然崩了呢？罗辑此时心中也在疑惑，自己控制的应该是不错的，在叶修的提点下，他最终选择了四兽流作为自己的召唤师流派，因为控制四个召唤兽完成攻击部署，他可以驾驭的相当不错。那种召唤兽满地走的精灵流，虽然阵容庞大，75级新增的大招精灵献祭 更被称为是召唤师第一输出大招，可是控制不住，就是有大招也发挥不出威力。但是就是这个罗辑自己都颇有自信的四兽控制，居然被对手破开了。自己是忽略了什么细节吗？罗辑一边想着，一边已经重做部署。召唤兽死了可以重召，所以很多时间可以硬躺伤害，但是斗破山河冲击力强大，就是让召唤兽任何伤害也会被魔法斗气逼得进退不得。在不在圈外的四兽来不及冲上进攻，罗辑连忙操作媚光重新召唤替换，趁着傲天斗法此时还有一点收招时间。来得及，论计算力罗辑可就更为自信了。媚光果然在傲天斗法冲上之前重新召唤出了一只槟榔，护卫在了他的身前。但是元武棍，槟榔就这样被傲天斗法一个元武棍甩到身后去了，紧接着一记狼牙就已经刺到了他身上。被贴身攻击的召唤师那战斗力可就很凄惨了，那在召唤兽还都在场上没有操作，他也会自动发动攻击。但是傲天斗法一边走位一边数段攻击后突然消失，瞬间移动，这个战斗法师在武器上赫然选择了元素法师的瞬间移动，落花掌轰到了媚光的背后。他向前扑出，而后看到他的召唤四兽很乖巧地排成了一条直线。没有操作的召唤兽果然不行啊，罗辑连忙想控制他们散开，但是晚了。伏龙翔天，傲天斗法手中战矛飞出，魔法斗气盘旋成龙，将媚光将他的召唤四兽通通刁钻在了一起。轰，魔法斗气爆开，在这数个目标身上穿梭闪耀着，看起来无比绚烂。我果然能行，嘉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真的满意极了。 哎，明明开始不错的，怎么现在又成这样了？ 罗辑却在叹息着。